小九九啊， 他已经爱上了， 爱上了于振州。 振州今年 29， 家住街北 金东头。 从打他的二老 下世后， 单身一人 度春秋。 别看在殿试大学读寒书， 家传手艺可没丢， 做成衣才手工活几本了。 缝纫金书毛病他还会修啊， 半年前服装设计显身手， 竞赛中一举夺魁独占鳌头。学习一阵周，学阵周访阵周，二人一见情意投啊。 我要是搞绘图啊， 我也画不够啊。 我要是修机器， 我就给加油啊。 我要是搞裁剪， 我也不嫌少啊。 我要是裁领口， 我就裁袖口啊。 我要做蝙蝠袄，我要做中山装， 我给鸭鸭打 包。我渴了想喝茶， 我给茶水浇。 我饿了想吃饭， 我给蒸馒头啊。 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 实际是师徒间一块搞研究。 架不住日久天长，天长日久， 又何况年貌相当，志气相当。 我悄悄地把他领，正在看火候啊。我身上就像通了电流啊， 一时间把二人啊低着头， 搓着手，搓手，低头， 谁也不开口啊。 有句话你也想说， 你也想说， 想说 不说， 心里直不清啊。哎呀，可到了火候， 你不把话说透啊， 你不算是个猴啊，我往往你跟前凑啊。 我低声叫振州啊，你还没对象啊， 你还没处朋友啊， 我对你早有意啊， 我早想把婚求， 你让他手一巧啊。 你聪明又温柔， 长大成豆， 这糖葫芦 吃吧， 别害羞啊， 咱们俩相亲 天天 乐乐 悠悠， 团团圆圆， 聊聊 喜乐啊，都拜托啊。 傻丫头，你怎么不懂得三五四五六，嫁一个个体户岂不把人丢，往后不行可哪儿走，不行再找女真州啊。就凭你有文化，这模样也不丑，妈替你找个女婿准保有派头啊。你要敢不听话还扯外五六，妈我就喝着老面跟你撞本了啊。我倒没忘了你， 妈把我关在屋里不让走，大叔也不听我讲理由啊。于振中，你跟我情深以后，为啥不快点来替我分忧？想看振中，看振中， 于振中，果然上门来吧，婚求啊。做生意少带把缝纫机器行啊， 在哪个服装厂你担任几把手啊？ 只有我一把手，每天紧张啊。 个体户混粥喝，只怕长短溜啊。 凭双手取报酬，银行有户头啊。每个月挣的不到200块，也足有190。明年还想改建厂房，修它一个2层楼啊。 你可得了吧。 又噎脖子又塞牙，我转身忙往门外跨。 你外屋里刘玉祥，不开门就念梅二话。 大妈我急忙拽住他， 我运足气， 我咬紧牙， 使劲挣， 我拼命拉呀， 拉住我一次叫我别看劲不大。 闪离我一松手，我那个仰不叉呀， 咚咚咚，哗啦啦， 咕噜咕， 啪嚓嚓，把城堡后脑勺子磕去卖了。呀，原来是窗台上放的那个大西瓜呀。刘大妈站起身来高声骂，死丫头快进屋去吃西瓜，你要不听妈的话，我进屋安上插销就往肩上爬。 哎呀妈呀，可不行啊， 你别拉着我，非得爸不可了，我胳膊也累麻了，腿也拉爬了，嘴也合不上牙了，喘气都拉风匣了，我可得趴下解解乏了。 妈，那触电可要命啊！ 电褥子啊！ 你见我妈，妈和撒，陛下又气又没法，进屋掏出小手帕，泼墨一把泪，妈呀！ 哭的头一天， 哭一天一天到晚没说话呀。 哭两天， 哭两天里

怎能忘他曾为我缝衣补袜啊，怎能忘他曾为我做饭烧茶呀，怎能忘他曾为我定过计划呀，怎能忘他要跟我立业成家呀。说黄金有价情无价，感情真才能同叫幸福花啊，不为我他的嗓子不能哑，他哑了我更爱他更敬他。想到这里满怀花心里热热叫大呀，你若不嫌我的条件差，哑巴我也愿娶她呀。不嫌你呀，你可愿意嫁给他？ 咋的？你不同意？ 啊？你不出嫁？大妈，我一听肺气胀，你是诚心气吗？当初你竟跟我说他好话，一心爱他要嫁他，如今让嫁你不嫁，不嫁你就臭豆角，别怪我一天三遍把你骂。往后你不去要饭，就饱个吧。 你同意了？ 哎呦，这都咋个意思哎？可急死我了！ 我明白了，他说有心把他嫁，又怕叫人甩回家。跟我一块守活寡，我们娘俩更没法。闺女想的可也对呀，这事儿是得准成点，这寡妇失业的谁有难处谁知道啊。 年轻就守寡呀，难处有多大呀？啊！过日子没当家的，干啥都不顺产呀，晚上难入睡呀，两眼望方巴啊，翻过来要过去，我偷偷地把泪擦呀，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天儿呀，啊哎哎哎哎，想的是明天一早还得去卖黄瓜，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天儿，还得把粥擦呀呀。这孩子还计较嘛呀，太苦了，这屋里屋外噼里啪啦呀，就是缺少一个他呀，这回可别闹哈哈啊，我不见兔子鹰不撒呀。于振州写完字句画了押， 刘大妈我拉的不知说啥呀，

好，刚才是二人转哑女出嫁，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猪八戒醉酒。 好心好意去探路，实地你冤枉好人说话不公平啊！ 心高兴 灯红，饭后你少管闲事情啊。 一句话气得沙僧地上直蹦，师傅一往家心不算情啊。拿铁上来猪本钱，皇帝吃不记打吃豆他不嫌弃吗？ 认了，我就好吃点呗。为了个小寡妇闹个贪色命啊，还这么说。师傅，人生在世名为重，两大缺点记心中。师傅跟前发下誓，今天我吐口吐沫都是定啊，从今往后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我就再把错误犯，扎舌头抠眼睛，这绑在树上被苍蝇，耗在拱上蚊子叮啊，这辈子不得好死，下辈子也得变瞎忙啊。可要公平啊， 三藏三下把头点 我师父叫我去 八戒、 在 知错你该是英雄 师父说的对八戒我告别师父腾空起， 孙悟空要身边个小一场啊， 我转眼行走几十里， 我偷偷摸摸几分钟啊。 八戒，我边走边把誓言背诵，免得遇事又发懵啊。我转晕啊头啊。见山下雨匆匆啊。上如意酒家， 如意酒家四个大字写笔长、啊。 八戒我一见嘿嘿，心高兴啊。前去问问呐、啊，店主公啊。一块石头把脚碰啊。闹了我个倒栽葱啊，不能一下忙站起，我嘟嘟囔囔嘴没停，见好吃的就张口，遇到美女就动情，见好吃的就张口，遇到美女就动情啊，不对了，半张口是不动情，不动情啊，不动情，不害这个不字，我说啥不能扔啊。八戒我稳稳精神把门扣，店家 不听门外摇摇啊，扣门声啊， 店家开门呐。 Thank you. 传出了一个女人声啊。这里的女人家她咋都不死劲，又给老朱添麻烦，这好说不好听啊。只盼她长得比我丑，是满脸都是麻子坑的，没有鼻子，单下眼，是大腿长得像个黑窟窿啊。店长，开门，开门。 问师傅何处往来何处去呀？ 大唐之人去取经啊。 人呢？请问你师傅名和姓啊？ 身份众所周知叫唐僧啊。大家伙都叫我是猪不能啊。 原来是大唐贵客呀，哎呀，来我店呐，哎呀，快进屋喝杯酒啊，摇摇晃 晃。哎，不去不去不去。这店家扯扯拉拉有点不正经啊，是莫非说今天又遇白骨精啊？我得看看他还咋行啊。 一见他两眼发直神不动，谁信我千年的酒一身红。师父这里来一老公子， 轻轻地把手欠个风，见店家原来是个女儿花容啊，小模样长得又贼拉的俊，脑袋的大眼睛啊水灵灵啊，小口长得就像一个小山熊，雪白的小脸蛋也是和俩酒坑啊。 你看小妹我啊美不美？ 美 哎， 像像像像！ 在天上你爱他我早不信，今天你何不添上这个坎儿？边说边往他身边闯。 记得猪八戒，我美滋滋的，甜滋滋的，别提多轻松啊！以往那见着美女都是我主动。找上门的便宜货是怎能往外扔啊，伸手刚要把他动不行，猛然间两句誓言耳边鸣啊，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临行前师父嘱咐令人深省啊，前思后想心里直翻腾啊，前几天为个寡妇曾把地拱，碰上两个招呼钉腮帮子扎地红又肿，鼻梁上火刺撩的造了两块青啊，想到这手捂鼻子恨自己，真不该天上地下留臭名啊。 在天上阴戏唱啊， 下凡间 猪圈里边 锁头上啊， 是生的人不人来 鬼不鬼？ 三分像人， 这七分像妖精啊！ 包老发条偏轻， 成了一场梦、啊， 只害得一家遭案， 四邻不安宁啊！ 多少次贪酒色， 身陷绝境， 一路是没少连累， 连累了众师兄啊！ 为人要走的端来， 行的正。大念生啊， 一侧住房， 千古恨， 多少好事、 哎、也无功啊。 树有皮来， 树有皮来人有脸，看老猪美女跟前，英雄即英雄啊。想到这正正衣帽，把脸一绷啊，开口我把店家称、啊、我师父正在路上把我等啊，快指条取经之路，我们啊好登城啊。我凶啊，恨把兔们咽回去，八戒我忽然上来激动啊，哎呀，这件家果真要是妖精变啊，必然连累众师兄啊，我何不将计就计来试探呐、啊？我给他来个酒后探实情啊！哎呀，来了来了啊！我故意扭扭捏捏桌前坐呀。我这肚里头真轻松啊， 的脸上露笑容啊。而且我是越喝越聪明啊， 哗啦啦又斟上了四盅酒啊， 我学学摸摸耍酒疯啊， 哗啦啦又斟上了五盅酒啊， 不好吃的菜就往地上扔啊，我假装喝醉只刚刚啊，我磕着嗓门大呼噜啊，到亮了，八戒我跪在地上把腿蹬，起来离了我鞋我还直哼哼啊， 我急忙扯扯拉拉把他抓呀， 摇三摇晃三晃我这两腿直打中啊， 师傅贪多了吧， 这是没多 没多，那我问问你，你看看小妹我的长相， 看看看看，挺好看的，不带理儿，你好像臭水坑上那个绿豆蝇啊， 不对， 行啊行啊，你说扶贫就扶贫吧， 你再听听我的声音就行， 南山岗屎壳郎是没事瞎问人， 不对，我像那百灵鸟儿也特别好听啊， 行啊行啊，你说好听就好听吧， 你再看看我走起路来， 就像那瘸弯里是一走一栽楞啊， 不对， 就算一阵风， 你再看看我的小孩， 就像那长安城外那个乱坟营啊， 就像那长安城外美房宫啊，说起我越听越来气，趁此一上把手松， 你不出来我不走啊，赖在地上直耍熊啊， 先打 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 我 这 儿头把他叫， 我头部还来是眼也不睁啊， 说起我口吐肚脐哈哈笑啊，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 一个二十小弟 他就把这旁看听，我给你玩一套醉拳啊，看拳， 妖精 妖精，谁是妖精啊，谁是妖精，猪鼻子插冲信少装相看着怕，给他捅个大窟窿啊， 抽身起初上风点，嗖嗖嗖到膀胱四点睛啊， 我朝天往上迎啊，各国主座朝天拱啊，知道我的厉害就算中啊， 去跌落